习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2021年8月7号星期六，农历6月29。今天呢是立秋节气，本周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1度左右徘徊，那么最低气温在23度上下波动。接近三伏中的末伏，加上晴天助力，体感呢会比较通透。不过目前呢还处在七下八上的汛期，突如其来的阵性降水呢在所难免。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及时关注相关预警预报信息，出门注意携带雨具，并且注意交通安全。立秋之后，各种瓜果梨桃就要陆续上市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栗味南瓜，目前在京郊呢进行推广种植的多彩贝贝南瓜和多品种的栗味南瓜，也为市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详细介绍。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农业农村论坛在北京开幕，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重点提案督办，一年少建2个焚烧厂。本市曝光10起生态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全市公园景区将按照60%限流开放。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 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景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农业农村论坛8月3号在北京开幕。这些年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创新版图和经济结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14五规划纲要当中将数字经济独立成篇，描绘了未来5年数字中国建设的崭新蓝图。数字乡村呢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北京市顺应发展，力争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在这个背景下，2021首届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日前在北京召开，而数字农业农村论坛作为大会平行论坛，也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行。论坛的主题呢是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加快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邀请国内外科学家、企业代表和中国同行一道，描绘中国农业农村数字经济蓝图，展示农业农村数字化建设成果，分享农业产业数字化经验，同时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路径、新技术和新模式，共商首都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之路。在论坛开幕式上，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马荣才表示，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数字经济发展新时代，数字农业农村论坛的举办非常有意义，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把发展数字农业农村作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全过程、全方位和全角度地推动农业数字转型，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解决现实问题，同时要加快构建协同共生的数字生态。国际代表、荷兰设施农业协会主席安德瑞女士通过视频致辞，并对大会和论坛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祝贺。她也分享了荷兰设施农业数字化经验，表示对全球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中国农业农村数字化进程充满了期待。在论坛中，国内外专家学者也围绕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发展趋势发表了不同的见解， 大家一致表示要共同描数字时代数字乡村新蓝图，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为全球农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再来关注垃圾分类新进展。市政协举办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市领导重点提案督办活动。市政协委员日前来到东城区天坛街道永定门东街东里小区，检查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和居民动员等工作情况，并与提案承办的市城管委、市教委、市水务局、市园林绿化局等八个委办局领导面对面协商提案办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座谈会上，市城管委副主任李如刚说，新修订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自去年5月1号实施以来，全市 1.3 万多个小区、3000多个村、11.7 万个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认真贯彻条例，垃圾减量成效显著。 2021年上半年日均清量是 2.14 万吨，比2020年进一步下降了 2.72%， 日均减少了6300余吨，相当于我们可以少建两座3000吨的这个焚烧设施，也从源头上减少了环境污染和碳排放，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三本账都实现正丰收。 为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那么我们更重要的还是主动的怎么去做，就是既有意识又有习惯，让这个垃圾少下来、减下来。 快递包装物现在是城市垃圾很主要的增长量，很多邮局都有那个旧的包装箱重复利用的一个免费的提供区，但是好多人不知道，在宣传方面、在引导方面，可能这方面还得需要加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用一些激励的机制，你要让他知道他分的这个东西和你要做的这个事情，他的内在的利益，他要有一致性。 在听取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后，市政府副秘书长韩庚表示，积极吸纳委员们的智慧，着力推动居民自主分类习惯的养成，强化分类设施体系建设管理，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等工作。 最终就是居民的习惯养成，包括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直筒也好啊，罚款看守也好，那都是过程中都是力促。所以我们也感觉这项工作看似是小事，这个垃圾分类工作也是最难干的一件事，也最需要持之以恒，最需要全社会继续动员发动，继续努力。 据了解，今年市政协第13届四次会议垃圾分类相关提案一共有41件，在办理协商过程中推动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开展。市政协副主席牛青山说， 今后工作任重道远，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来讲，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后来加上科技化、细化、法治化等等等等，它是个非常综合的一项工作啊，像宣传的办法、行政的办法、法治的办法、群众工作的办法、市场机制的办法，所以我们还需要共同发力啊，把这项工作呢做得更好。 继续关注生态环境建设。市生态环境局日前发布10起生态环境违法典型案例，涉及大气、水、固废等三类。今年上半年，单是固定源方面，全市立案查处2361起，处罚金额4486.6万元。根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上半年，本市生态环境执法聚焦涉挥发性有机物工业企业、重型柴油车、非道路移动机械等重点领域，安排部署了22项大气类专项执法行动，全面深化一微克行动。针对炼油石化、化工、汽车制造、工业涂装、家具制造、印刷、合成树脂、电子、加油站储油库等重点行业，检查涉污染源1.5万多家次，督促整改各类环境问题400多个，立案处罚环境违法行为283起。针对重型柴油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加强了执法监管，紧盯进京口和市内重点道路点位。在这儿呢，也给大家分享两个典型的案例。首先呢，就是今年4月份，市生态环境局对北京金辉印务有限公司进行执法监测，监测报告显示，该单位印刷车间排放的非甲烷总厅排放超过了排放标准限值，市生态环境局责令该单位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处14.2万元的罚款。工作人员表示，挥发性有机物是细颗粒物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也是本市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之一。企事业单位应当自觉守法，加强对净化设施的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另外，在2020年10月，延庆区生态环境局根据举报，对延庆镇某废品站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李某收集储存废铅酸蓄电池704块，净重12.86吨，但他并没有危险废物许可证。今年1月，延庆区生态环境局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李某处罚款125万元，同时将案件移送到延庆公安分局，对他实施了行政拘留。专家介绍，新实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无许可证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因此做出了上述处罚。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个提示。再来关注，近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了推动城市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至2025。在7月29号下午，房山区副区长吕晨飞透露，未来5年，房山将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建设国际旅游休闲区、国家大熊猫繁育基地、乐高主题乐园也会加快推进。目前，房山区已编制完成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重点任务清单，计划推进82项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1200亿元以上。其中，房山将实施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建设国际旅游休闲区。回眸历史看房山，房山区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是首都的人之源、城之源，文物保护单位329处，世界文旅资源2处，世界级地质公园1处。生态环境优美宜人，生态涵养区占地1492平方公里，占全区面积的2/3。而下一步，房山区会紧抓全市建设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契机，将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为5A级旅游景区，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加紧申遗，努力成为全市第9个世界文化遗产。高标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大熊猫繁育基地、国际葡萄酒小镇、乐高主题乐园等重大项目加快推进，打造青龙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用3乡联动模式带动生态涵养区转型升级，唱响红色主旋律，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精品民宿，加快建设历史文化和地质遗迹相融合的国际旅游休闲区。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按照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市园林绿化局8月1号发出通知，全市公园、景区、名胜古迹将按照限量、预约、错峰要求，严格按照60%限流标准控制公园人流规模，从严落实暑期其他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市民游园安全有序。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各公园景区将严格按照60%限流标准，坚持预约、限流、错峰，加强游人规模控制。入园门区要做好测温、验码、1米线和科学佩戴口罩提示。谢绝持红码、黄码的游客入园，不接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团体。公园还将为老年人提供线下免预约进入或人工帮扶、信息引导等服务。园内将有专人提供游园引导服务，劝导游客不扎堆、不聚集，科学佩戴口罩，狭窄路段顺序通行，远离危险区域，防止意外。动物类、湿地类公园还将劝导游客与动物保持安全距离。各公园按照限流标准强化室内场所和游乐场所安全管理，严控大人流活动，对在公园内组织的各类文体活动按照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落实疫情防控安全保障措施。对于游客自发组织的文体活动，公园将派专人负责劝导组织者遵守防疫规定，履行防疫责任。全市公园将做好公园环境卫生维护，加强园内公共场所的卫生清洁、环境消毒和通风管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垃圾分类和爱国卫生运动，切实防范疫情传播。请游客在游园过程中配合公园工作人员做好各项疫情防控工作，科学佩戴口罩，不聚集、不扎堆，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园秩序。 日前，勿忘初心、砥砺百年延庆区红色文化展在延庆博物馆开展。400平方米的展区融入了延庆区重要的红色遗址和遗迹、重要建筑和纪念设施，通过图片、音频、视频和文物回顾历史，讲述红色故事。 展览设置了革命文物保护成果展区，系统梳理了延庆区重要的红色遗址遗迹。展品中呢，还包括非遗技艺山核桃皮拼接制成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工艺品，用永宁西关戏楼灯笼技艺制成的灯笼送党恩戏楼唱盛世工艺品等等。展览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来看出行方面，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为配合各地疫情防控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免费退票措施。自即时起，旅客在车站、12306网站等各渠道办理2021年8月4号0点前已购各次列车有效车票退票时，都不收取退票手续费，购买铁路诚意险的一同办理。此外，民航局也明确，旅客在8月4号0点前已购买乘机日期在8月4号至8月31号的国内机票，从4号0点起至航班起飞前可以免费退票，航空公司及其航空销售代理人不得收取费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旅客，在出行前及时了解出发地和目的地的疫情防控政策，合理安排行程。在旅途中要加强个人防护，少聚集，勤洗手，戴口罩，大家共同营造健康安全的出行环境。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栗味南瓜又名西洋南瓜、板栗南瓜，为葫芦科南瓜属印度南瓜种中的一类品种，一年生慢性草本植物，原产于中南美洲。这些年是农业技术推广站在北京冷凉地区延庆引进推广种植了多彩贝贝南瓜和多品种的栗味南瓜，既增添了园区的景观色彩，同时又丰富了市民的消费需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南瓜新品种都有哪些新亮点。 今年比去年要做得好，去年因为疫情，今年也等于还是从头做起，但是我感觉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首农集团延庆农场蔬菜基地负责人耿九成正在大棚里忙着采收贝贝南瓜，他说今年在推广站的帮助下，实验种植了十几种南瓜新品种， 主要以这个贝贝瓜为主，品种应该在十几个品种，有贵妃、贵美人几种，贝贝瓜分是比较多的。从市推广站跟咱们这儿做啥实验，因为咱们这儿的空气、土壤还有这个水质非常好，它的白天的温度在30，晚上应该在20度以上，总体来说还很成功，做的挺不错的，我感觉挺满意的。 目前本市种植南瓜面积约2000亩，主要分布在大兴、顺义、延庆、密云和房山等区，总产量约4000吨。主要种植品种有贝贝、北京甜栗、蜜本及磨盘南瓜。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瓜类作物科农艺师张莹介绍，贝贝南瓜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个是它的个头小，它的种植技术也稍微难一点，然后再加上它的口感特别的香糯，它特别粉，水分小，干，然后营养价值也高，它的那个胡萝卜素也是这普通南瓜的3倍。 贝贝南瓜从日本引进，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香甜软糯，入口绵密，没有明显的纤维感，不像甜红薯那么水，也没有干栗仁那么硬，只是轻轻柔柔就铺满了口腔。除了南瓜自身的清香外，还隐隐带着甘栗的香甜。此外，贝贝南瓜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是普通南瓜的3倍以上，维生素 B6 和维生素 C 以及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蕴含其中。除了贝贝南瓜外，农艺师张莹还重点介绍了一种俗名丑瓜的栗味南瓜。 俗名又叫丑瓜， 丑 就长得不好看， 长得像葫芦，像倭瓜，是吧？ 也是特别的好吃，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细腻，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新疆贵族南瓜也是栗味，这几年这个特别的流行。这个在咱们延庆丹营乡那边，然后有一个就是张世彤那种了7-8亩吧，全部种的都是贵族，它不好种，其实它的技术要求也挺难的，它就是口感特别好，板栗味，但是它的水分肯定是比贝贝南瓜要，贝贝南瓜是最少的。 栗味南瓜大小适中，外形美观，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深受消费者的欢迎，商品品质和营养价值以及产品市场价格明显优于中国南瓜品种。 在生产上表现为早熟、耐寒，生产效益较好。近年来，北京地区种植栗味南瓜的面积不断增加。除了形状各异外，今年迷你贝贝南瓜还在颜色上有所突破。农艺师张莹介绍，共种植了红、白、绿、橘、银、翠六色迷你贝贝南瓜。 咱们一共是红、白、绿、橘、银、翠六个。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红迷你、白迷你、橘迷你，不明显的就是那边那个绿迷你和翠迷你。它全盛期应该得在100天左右，它一个后熟期，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摘了，你今天吃的口感和你过半个月吃的口感又不一样。所以贝贝在于你要放下来后熟性，你要放着，然后因为它的水分就干了嘛，然后糖分就越来越高。 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刘丽娟介绍，目前主要选择有一定种植销售能力的农场，比如茂源广发、延庆农场等，进行南瓜推广试验，一方面增添了园区的景观色彩，同时丰富了市民消费需求。 前年开始引进，由咱们市推广站瓜果室，然后引进这个多彩南瓜开始试种，经过3年，今年呢已经初见成效。茂源广发呢在延庆呢实际上是最早就是那个开展这个设施农业的，它的规模呢也比较大，它也有自己的这个销售体系，主要还是结合着这个休闲采摘，有这个示范带动作用的园区，咱们开展了一些示范基地的建设来推广咱们这个多彩南瓜。再有就是他们也是能够有一定的销售能力，把这个咱们的好的多彩南瓜推到市民手中。 茂源广发种植户翟红印表示，今年试种的一棚迷你多彩贝贝南瓜产量在1000斤左右，目前供不应求， 也就1000多斤。目前我们的价格哈，就按我们的市场价销售。多彩的迷你南瓜现在市场价哈5块， 5块一斤。 对， 咱们一个的个头差不多是200-300克是吧？ 对，300克吧。其实5块钱买不了2个，要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黄色那个配那个发绿色那个绿贝贝。黄贝贝有一个超市说你给我种几棚哈，有多少我要多少，只要你有他就要。 据了解，今年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引进了塑料大棚栗味南瓜品种25个，陆地栽培品种17个，其中种植的贝贝南瓜一株最多能结14个，平均每株可以结10个小南瓜，平均单瓜重300-400克，产量达到每亩2555公斤。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瓜类作物科农艺师张莹表示， 咱们推后一点，一般是咱们是在2月底到3月初定植，如果在别的区县，然后延庆的话咱们稍微晚一点，可能会在4月初。延庆因为温度比较低嘛，会跟他说一些前期的一个苗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栽培技术嘛，成熟期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一下怎么样合理使用那些增瓜灵啊，后期做果的时候怎么授粉呀，主要在这2点如果做得好的话，它的做果性还是比较好的。今天看这个多彩贝贝是国产的，这个园区增添一些色彩吧，采摘的效果市民们也都比较喜欢，口感一方面，但是摆在家里它也好看。 之所以在延庆引进种植以迷你多彩贝贝南瓜为代表的南瓜新品种，延庆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副站长刘丽娟表示，是为了迎合市民需求，丰富休闲采摘品种，也十分看好它的发展前景。 多彩南瓜一个是从我们技术部门来说，它是丰富了我们这个休闲采摘的一个品种，然后呢从市民来说还是比较那受欢迎的，因为呢一个是它的那个外形小巧玲珑，再加上颜色丰富多彩，然后呢它的那个实用性和这个营养性也非常好，所以还是深受市民欢迎。再有呢就是还有可以就是开展一些科普类的融合一下哈，丰富我们的这个休闲农业里的一个内容，发展前景还是很好。目前呢也是在全区呢也进行了广泛的一个布点，像咱们这个延庆镇这块，然后加上咱们那个农场，还有咱们那个深山里头也有一些，面还是比较大的。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近期北京新增的境外疫情关联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让我们对疫情防控又一次绷紧了神经。面对变异病毒的传播，全球仍处于高位的新冠肺炎疫情，目前呢也正值夏季出行高峰，市民在公共场所到底该如何防护呢？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日前采访了北京疾控中心的专家，今天的生态小贴士我们就来听听 录音报道。 与此前疫情不同，本轮疫情毒株为德尔塔。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所副所长贾磊介绍，德尔塔的传播速度快，对身体的适应力也比较强。 有广东省的数据是说，它的潜伏期在缩短，三四天左右，病毒载量也会高很多倍，有的数据会显示很高啊。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更是要时时刻刻做好防护，有的聚餐就不要去了哈。 目前正值暑期，正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什么样的场所是感染高风险场所呢？贾磊表示， 如果是密闭场所，你在里面待的时间特别长，然后活动又特别剧烈，又没有戴好口罩，做好足够的防护措施的话，那感染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咱们出来游玩嘛，也是一是在密闭场所要戴好口罩，二是呢，我们还是要少去这些密闭场所。如果一定要去呢，我们可以选择人少一点的，比方说这是饭点儿，里面排队等号的人都好几十个，那我们就可以透风吃饭，买完外卖去一个开阔地点，我们可以野餐，这样的话也会更安全。尤其带着孩子，那么在吃饭之前，什么牌子的手消肯定也不如洗手效果是最好的。 这一轮出现的患者中，不少在感染前已经接种了疫苗，那接种疫苗还是否有效？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预防所副所长卢丽回应， 接种疫苗一直都是我们预防传染病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没有哪一个疫苗会说是可以百分之百防护的。那实际上打完疫苗之后，可能是我只不能够预防感染，但是我可以预防它发展成为重症，或者是我可以预防死亡的发生。 卢丽表示，目前看来新冠疫苗对预防重症死亡非常有效，但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防护，仍需要配合做好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戴口罩、勤洗手等。 与生态北京一起感受美丽乡村，共享绿色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节目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第五届北京市农村创业创新大赛拉开帷幕，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一起来听听如何让乡村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了解热点新闻，也请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明天10:25，生态北京，我们再见。